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50集，供奉。两人吃完饭，休息消食片刻，贺家带着冬至来到了旅馆门口。旅馆位于老城区，附近有些保存完好的民国骑楼，门前左右各种了植物，繁花摇曳，白天时肯定更漂亮。旅馆共有三层，采用中西结合的建筑特色，应该是为了特意融入附近老建筑而模仿的。不过这种特色也的确会吸引许多游客前来。但当冬至站在门口，看着旅馆大门旁边木质的招牌上“琅海旅社”四个字时，本来想要踏入的脚步硬生生停住了，像是身上突然被安了刹车键，突兀而猝不及防。 东哥， 如果你来到一间房子面前，什么样的观感会让你感觉不好呢？是房子阴森恐怖，让人不想进去吗？不，是你一看到大门就升起了一股非常想要进去住的强烈欲望，迫不及待，心情迫切。这样的感觉才是最奇怪的。冬至现在就跟这样的本能做斗争着，理智强迫般的拖住身体的反应。在他眼里的大门如同一块磁铁，有着把人吸进去的能力。 你每次来到门口，有没有很奇怪的感觉？ 什么奇怪的感觉？ 就是很想进去，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你。 冬至没办法很准确地描述出这种感觉，因为这只是一种无形的力量，虚无缥缈，毫无实质。贺家却摇摇头， 没有，其实我不太喜欢来这里。不过你说的这种感觉，我听客人说起过，他们说本来想去附近岛上找旅社住的，但路过这里的时候，不知怎么的就被吸引进来了。 冬至是修行者，所以他会有意识的去观察，也能较好的控制住自己的意志，但普通人却大多做不到，也不会去深思其中的诡异之处。 走吧。 他没再说什么，与贺家一道走了进去。旅馆的陈设有意塑造出一种历史感，四处都能看见中西合璧的风格，楼梯也是仿民国时期的欧式。客人倒是挺多，冬至他们进去的时候正好撞见两波客人在办理退房手续，随即又有一波在旁边等着入住，可见真如贺家所说，生意很好。冬至仔细观察他们的神色，只见两波准备退房的人里有老有少，脸色都不太好，小孩子还一直在咳嗽。但他们四处张望，打量旅馆内的陈设，露出依依不舍的表情。 阿姨你好，请问你们是要退房吗？ 他上前一步，带着家里人出来旅游的中年阿姨点点头道， 啊，我们本来啊前天就要退房走了，但是这里住得太舒服了，我们都舍不得走，所以啊又多住了两天。 舒服是服务态度很好吗？我就订了一晚，要是真那么好我也打算续订了。 倒也不是，说不上来，反正进来之后就觉得懒洋洋的，每天晚上也都能做个好梦。自从住进了这里啊，就真像是在度假了，我们哪里也不想去，就想在这里睡个够。 冬至心头一动，笑道， 好，那我也订两晚好了，感受一下度假的感觉。 客人在的时候贺家不好说什么，他们一走他就道， 冬哥你住一晚就好了，也不用登记了，我会跟他们说的。 那怎么行啊，你开门做生意没道理让你白忙活呢。 可是， 放心吧，我能报销。 贺家也没坚持，心想大不了等退房的时候再给他免单好了。 我想到处参观一下，方便吗？ 当然，我带你去。 贺家跟前台说了一声，让前台今晚也给自己留个房间，就带着冬至上楼了。旅馆只有三层，两人走的是楼梯，走廊里灯火通明，两旁挂着画作，摆着鲜花，窗户用的是烧制的五彩琉璃玻璃，很符合这座城市的小资格调。窗户外边有铁栏，上头还种着各色的太阳花，浅浅淡淡，明媚相间，远远的还能看见大海。虽说位于老城区，但冲着这些用心的布置，会有络绎不绝的客人也不奇怪。冬至提出自己的疑问，贺家道， 如果是这样也就算了，鹿城一年四季游客都多，但秋冬两季会少一些的。总的来说，每间旅馆都会有客满和住不满的情况，但我这里几乎每天都是住满的，偶尔有空出来的房间也很快会被订走。问题是我很少去打广告，也没有跟旅游网站合作宣传过，但是在网上订房的客人说，他们原本想订别的旅馆，不知怎么就搜到这里来，觉得不错就订了。生意好我当然很高兴，但是这也太奇怪了吧。 冬至环顾走廊上的房间问道， 你姨奶奶让你不要住人专门用来供奉的那间客房，我能去看看吗？ 嗯，我是不信邪的，但那间房间进去就觉得怪怪的，待会儿咱们看一眼就出来，不要逗留太久。 嗯，好。 房间在二楼右手走廊的尽头，也就是俗称的尾房，再过去就是消防通道了。贺家拿钥匙开门，冬至让他在门口等一下，自己则进去走了一圈。这间客房跟其他客房的布置没有多大区别，唯一的不同是窗边多了一张供桌，上面摆着香炉，三支香已经燃尽，香炉里满满的香灰，三个盘子并列摆放，上面供着三样水果。冬至在房间里转了一圈，正想出来，脚步忽然顿住了，在床边蹲了下来，手指在床边的地板上抹了一下，但他没有逗留多久，很快起身拍手拂去香灰，然后走出房间。贺家有点意外了， 看好了？ 看好了，香炉里的香燃尽了，要添一点吗？ 没事儿，姨奶奶让我一周点一回就行，其他时间不用管。 两人又上了三楼，贺家指着一间房道， 东哥，这是3013你的房间，旁边12是我的，晚上有什么事儿就打电话叫客服，他们24小时值班的。 你不用陪我，我就是来这里住个新鲜，收集一点素材。 贺家脸色微红，没好意思说自己陪吃陪玩乐意至极，只好道， 没关系，我每天就打理这间店，做做手工，时间安排挺自由的。 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发现了什么。冬至循着他的视线望去，看见另外一边的走廊尽头，一个人正趴在窗台上，上半身几乎都在外头，还在慢慢地往外探去。 他在干什么？ 冬至快步跑过去，猛地扯住对方后背的衣服，将人给拽了回来。对方是个中年男人，被拽回地上的时候还迷迷糊糊的。 唠个什么？怎么了？ 为了能够让住客在这里远眺风景，而且窗户的高度也在成年人腰际以上，窗台外面就没有再加护栏。贺家也从没想过会有人用三楼的高度来自杀，回想刚才的一幕，不由心有余悸。 你刚才差点就掉下去了。 我就是在窗边抽个烟而已啊。 抽烟需要大半个身体都探出去吗？ 我没有啊。哎，我打火机呢？ 他四处翻找口袋。这个小插曲引来了几个住客开门探看，不过不是什么大事，男人很快回自己的房间去了。贺家索性把窗户关上锁住，免得再发生意外。 外面本来有花盆的，昨天几株都枯萎了，我就让人搬走，等着换新的。 他是有点后怕呀，要是住客真在旅馆里发生了什么意外， 那他这间旅馆也开不下去了。两人闲话了几句，各自回到房间。贺家特意给他准备了一间宽敞的豪华大床套房，不仅带阳台，除了普通浴室之外，旁边还有个带浴缸和落地窗的小浴室，可以一边泡澡一边眺望海景。房间的风格跟外头一样，华丽又不显得恶俗。大床的四周支起纱帐，床铺被子也都带蕾丝，一切充满着近乎梦幻的气息。灯光在头顶缓缓流转，如果能在这张床上躺上个三天三夜，肯定是人生最惬意的事儿了。单是站在床边看看，冬至一觉倦意上涌，忍不住弯腰伸手摸上去，但他的动作忽然停住了。身体虽然做出疲惫的姿态，但脑子依旧是清醒的，脖子上一点清凉蔓延开来。冬至忍不住伸出手触碰到一枚三角形的符箓，那是他出来之前龙身给他戴上的安神符，虽然不能驱邪镇魔，但起码能安神定气，保持灵台清明。 这间旅馆有点不对劲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